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7集，书生。没一会儿，楼上一个穿着灰衣的体面中年人跑了下来。 贵客，贵客， 这是我们刘掌柜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福仙楼毕竟是大买卖，这里的伙计个个都是鬼灵精，展昭和白玉堂是绝对不会跑来听琴的，更何况展昭还一身官服，估计是来查什么案子。这种时候该做的就是赶紧叫掌柜的，然后什么多余的话都别说。掌柜客客气气的引展昭和白玉堂上楼，到人少的地方说话。当然了，底楼的大堂里还是有不少客人都有些好奇的打量着两人。展昭和白玉堂略观察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福仙楼里头的客人大多是些书生，穿着学生袍的不少，而且多是乾坤书院的。 乾坤书院的学生经常来吗？ 啊，是啊，因为近所以经常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掌柜的看来也是老江湖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要问出什么来估计有难度。刘掌柜引着二人到了二楼一间雅间，让伙计奉茶请二位就坐。 二位听琴？ 展昭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对面的位子，示意掌柜的也坐下，掌柜的就坐下了。 我呢，想跟掌柜的打听个人。 啊，您说。 你这福仙楼里面有一个叫元儿的姑娘吗？ 有，我这楼里有两个叫元儿的姑娘，一个朱元儿，一个沈元儿，二位是找哪一位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谁知道那元儿姓什么？ 哦，瑶山水的红颜知己。 哦、啊、那是朱元儿，我这里面管他叫小元儿。我能问一下二位找他何事吗？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最近查案呢找到一些线索跟这姑娘有关，所以我想单独问他几句话。 掌柜的点头，明白展昭要单独见朱元儿，不用他在一旁，于是就起身。 二位稍等，我去叫他。 等人走了，两人边等边喝茶，白玉堂端起茶杯闻了闻，放下。 嗯，是好茶叶。 展昭拖着下巴，看了看楼下进出福仙楼的客人。 问你个事情。 啊？ 这条街上好铺子不少，人也很多，可是为什么庞玉他们从来不上来这里来？我以前巡街的时候就发现了，这一带不是属于城东吗？和城中其实一样热闹的，但是那些官员子嗣就很少来这里。庞玉现在是收心了，以前我见他经常去玩的地方也是天香园、怡凤阁之类的，没见他来过城东。 白玉堂被展昭这么一说，也觉得似乎的确如此，这一点他倒是没怎么注意过。正想着怎么回答，就听外头一个娇俏的声音传来。 能在城中玩的人自然不来城东了，城东有钱就能来，可城中可不是有钱就能混得开的。就好像这乾坤书院和太学，前者有钱就能进，后者光有钱可没用，可有本事的没钱也能进。所以说前面那个可比后边那个金贵的多得多。 这丫头口齿伶俐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往门口望，还没见人，先闻到一股幽香，白玉堂分辨了一下，是上好的熏香味儿，而非脂粉香味儿。这时就见一个一身淡粉色长裙、身材娇小的姑娘，手里拿着一把花俏的团扇，慢悠悠地走了进来。她身后还跟了两个丫鬟，一个抱着一把琵琶，一个拖着一张琴。 那姑娘看着20来岁，娇美可人，还带着那么点书卷气，一点都不似普通歌女琴姬。这点刚才展昭和白玉堂上楼的时候也发现了，福仙楼里的姑娘的确不是烟花之地女子的样貌气质。王夫子说这里的都是卖艺不卖身，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朱元儿进来之后，给展昭和白玉堂道了个万福，往他俩对面一坐，拖着下巴就开始打量两人。 哎呀，可叫我瞧见真人了，刚才刘掌柜来叫的时候，楼里的姑娘们都快嫉妒死了。 我可是官差，找你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啊。 怕什么，我就一普通女子。哎，是不是我那相好的闯祸了？ 你说姚山水？ 还能有谁？说吧，他是又招惹了哪位大人物的妻妾了？ 朱元儿轻轻摇着团扇点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看样子姚山水还挺不让人省心呢。展昭看了看朱元儿手里的团扇，这把似乎是上等丝绣的，图案是仕女图，于是展昭就问： 朱姑娘，你有很多团扇吗？ 朱元儿愣了愣，点点头，她身后一个丫鬟正帮着点香呢，闻言插了句嘴： 我家小姐最爱收团扇了，总共有上千把呢。 哦，扇子都是买的吗？ 大多是客人送的，山水就送了我很多。二位找我跟扇子有关系吗？ 姑娘，众多扇子中有没有比较奇怪的，比如说花样是妖魔鬼怪什么的？ 朱元儿愣了愣，拖着下巴想了想： 这个我也不记得了。 说着朱元儿看向两个丫鬟： 去把我放团扇的箱子抬来。 丫鬟点头就跑出去了，没多会儿丫鬟就回来了，身后跟着四个小厮，抬了两个大箱子来放到了屋里。丫鬟们打开了箱子，展昭和白玉堂忍不住皱眉，这里头得有多少扇子呀。朱元儿将食盒打开，奉上点心，然后让两个丫鬟将扇子取出来，一把一把给展昭和白玉堂过目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无奈地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看团扇。这姑娘也不知道什么喜好，扇子多的都看不过来，而且画什么的都有，有些还挺那什么呢，用书院夫子的话讲，伤风败俗的。展昭和白玉堂还看得挺尴尬。最后终于一把扇子出现在了展昭和白玉堂的眼前，两人同时一指，那丫鬟就将扇子交给了展昭。展昭和白玉堂仔细一看，扇子上正是那三头金驼的画像，跟西山挖出来的那座巨大的金塑一模一样。 这把扇子哪来的？ 哦，这把扇子是个客人送的。 什么样的客人？ 闻言朱元儿似乎面露难色。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就来喝了一次酒，听我抚琴之后跟我聊了几句，然后第二天他突然又来了，说是听说我收团扇，就拿了这把来给我，说是他自己画的。 画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看来是个文人。 多久之前的事情啊？ 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有个4、5年了吧。那人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 看扇子的数目，送姑娘团扇的人应该不少啊。这把扇子是好几年前送给你的，你却记那么清楚，那人是有什么特别吗？ 当然特别啦，因为那是唯一一个太学的学生。 展昭一愣，白玉堂也皱眉。 送扇子给你的是太学的学生？ 福仙楼基本没有太学的学生来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 他有什么特征？ 就是普通学生的模样，样子还挺清秀的。哎，对了， 他有点江南口音，那天好多客人坐着听琴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，我也没怎么注意他。可是第二天他来给我送扇子的时候，穿的是太学的学袍，不止我记住了，好些姐妹也都记住了。 展昭让朱元儿详细描述了一下那个学生的样子，不过既然是四五年前的事了，也就是说那学生现在已经不在太学念书了，只好一会儿去问问夫子们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线索。 你之前说能在城中的不来城东，是什么意思？ 陈大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各大书院可都是有排名的，太学那是皇家的，能去那儿读书的本来就比其他书院的高一级。别看乾坤书院里头的学生大把大把的花银子，那也比不上太学一个穷学生有分量，谁叫人家是真才实学呢？除非 什么？ 最近不听说要四院比试吗？若是哪家书院赢了太学，那就不一样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被朱元儿这么一说，倒也是的确，难怪太学的夫子们这样紧张。朱元儿知道的不多，对于那个学生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一把扇子，他也不清楚。展昭和白玉堂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好起身告辞。出了福仙楼都快到晌午了，展昭背着手看天色。 哎呦，糟糕了，要去太学了。 你要教些什么？ 我倒是有不少能教给他们的。比如说哪家的糖醋鱼好吃，哪家的烤鸭最美味什么的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展昭笑着看他。 那你呢？准备教他们一些什么呀？ 怎样鉴定假古董，怎样找到迷路的老人和迷路的猫之类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